山王，你要去的地方，四野细雨春梦，太极太极西皇，听街声，闻时光，或走俗寻常，清戈壁，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，一根烟，给路客，揭发着星光，阡陌在，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。趟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，忍住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幽兰操，作词韩愈，读歌人徐冉。兰之已矣，洋洋其香，众香拱之，悠悠其芳。不采而佩，于兰何伤？以日以年，我行四方。文王孟雄渭水泱泱，采而佩之，意义清芳。雪霜茂茂，累累于冬，君子之手，子孙之昌。 兰之矣，洋洋其香，众香拱之，悠悠其芳。不采而佩，于兰何伤？一日一年，我行四方。文王孟雄，渭水泱泱。 放肆住沙哑，谁来你看成外星沙，只剩下一世间的白沙，冰临城下，楼君不发，谁知再见已是生死无话。待三国红线剪杂，一脸像沙洲为人家，拉拉伤疤谁的这伤疤，爱人不动声色饮茶，那水着一腔山石烟花，血染江山的花，曾地里每见一点朱砂，负了天下也罢，始终不过一腔繁华，碧血染旧桃花，算得来关，追逐沙风流不杂，花流溪畔泛淡琵琶，冷风处处谁心愿意吗，谁着红雨颠倒融化，我怎么敢相对照烂，摔着花不爱青梅竹马，到头来算得来一关，总是为你负了天下，明月照亮天涯，挣扎，江山是名战马，怀抱中那寂静的喧哗，烽火连地肃杀，融化邂逅君临天下，奔上九重宝塔，看一眼流星洒打。 风絮衣上雪花，并肩看天地浩大。